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博士穆拉特·特秀梅最近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电文表示慰问。电文指出，2016年9月在朝鲜发生的洪灾造成人员伤亡，物质损失严重，对此以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人民政府和总统的名义向受害者家属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深表同情。